好，欢迎翻嚟第三 part 嘅强国生还者。我哋咧今次咧会讲下唔同嘅州份嘅。譬如话长洲咧，我记得系要搭船去嘅。长洲啊，有好多度假屋啦，有啲仲几猛添。欧洲咧，八旗觉得几舒服噶吓，好浪漫啦，有爱琴海啦，有好多时装之都啦。广州通常系阿 Win 咧北上揼骨嘅，系要搭直通车去嘅。咦，温州咧？温州我真系唔系好熟。我哋请嚟我哋嘅温州专家，今日嘅嘉宾阿 Bear 同我哋讲下先。好，阿 Bella， 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啦。喂，我知道你咧就系同好多嘅大陆嘅官场嘅朋友打交道嘅。 冇咁讲。 咁咧，外国朋友咧有个专用名词，我哋香港人都大概有啲认识啊，叫做关系，系啦，真系摆咗喺牛津字典度嘅，系啊，咁系有佢独特嘅意思嘅。咁我哋其实香港人咧，即系或多或少都开始会想走上去大陆嗰度营商啦。究竟呢个关系我哋系点样营造嘅呢？ 哇！你突然间呢个问题好难答喎、啊。我觉得咧，即系我自己经验咧，其实你喺嗰度做嘢，你慢慢地接触，因为香港人咧，我哋而家好似听到好似国内人睇唔起香港，但系其实喺大陆好多地方，就算广州咁近香港嚟讲、香港人有佢嘅特色噶，佢亦都特别是真系 serious 做嘢，佢知道有啲嘢咧香港人做到，大陆人即系国内有好多内地嘅文化佢哋做唔到嘅，所以我哋保持翻我哋自己，即系唔好用一种你死我亡啊，深仇大恨咁样咧，我反而觉得系好多嘢可以做到嘅， 即系简单啲做翻自己已经得噶咯， 系啊，简单啲做，嗱你好简单嚟，你点样样，即系嚟你。对外国的了解 是不识啊， 是啊，你就是香港人来的嘛、其实所以我其实我这么久呢，我觉得我看十年，即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十年，十年有几个 section 的嘛，我觉得最勾心那个呢、就是呢有个的士司机那个一定要讲普通话嘛，我觉得这个最错的，香港最有厉害的就是讲英文， 没错， 我们讲普通话讲得几好啊，你都不够，你点够北京佬啦？你点够山东人讲得好啊？咁佢点解需要你讲普通话？当然，即系因为我点解咧？我自己，我喺温州，我哋有厂，我哋喺几个地方有厂，咁、所以我哋要同一啲前线员工咧，特别是咧一啲系落后地区嘅员工，你讲唔明，佢真系讲唔明噶，佢听唔明，你讲得唔正，佢真系听唔明噶。咁、所以咧，你系变咗你，我逼住咧，我当其时我用嘅方法咧就系、喺个手机度装个拼音输入法， yes， 拼音输入法，你拼唔出，因为拼唔出你基本上讲唔出啦嘛。 Okay。 你拼啱嘅时候咧，就你开始，因为香港我嗰阵时我点解最深刻咧，就我其实我零二年嘅时候，我去中国移动开会。我嗰时有五个老总喺度，我讲咗，我以为我自己讲紧普通话嘅，讲咗五分钟之后，突然间有个举手，佢话麦，我唔记得佢，我佢话 佢总之麦生， 你可唔可以用英文讲？我哋听得明。哇！我只耳仔晕晒，因为嗰次我真系拉尾变咗用英文，因为真系我讲嘅普通话佢唔明。嗰拉尾翻去公司，我问我个秘书咁话，我啲普通话。你听唔明咩？佢话：我哋其实猜得懂， 听惯咗嘛。咁近呢十年咧，香港人普通话的确系即系好咗嘅， 好咗 系。但系有冇啲咩秘技可以同你分享啊？即系我哋有时咧上到去，譬如你今日啦，摆我去温州嗰度要做一啲生意仔咁样，我真系唔知点样去搵到佢 key man 出嚟，搵边个好啊？ 其实我觉得千祈唔好咁样上法，喂，好大镬， 系 好大镬。你会唔会突然间嗱？你唔好话，即系你唔好话温州、你会唔会突然间我走去？我未了解，我突然间走去。鸭脷洲，我开铺头，我跟住咁样谂，你唔会嘅，你了解嗰度先做噶嘛，系嘛？其实我觉得我唔敢，因为我其实我有好多，我去温州开始嘅时候，因为我哋系有电梯厂，所以我哋有啲嘢唔同。咁当然我嗰阵时咧就同可能我有啲小生意嗰啲咧，我唔敢咁讲，我真系唔敢咁讲。但系咧就话，我觉得你同政府打交道嘅时候，其实人同人嘅啫，你有利用价值，佢有利用价值。咁于是乎，你当你嘅利用价值，佢觉得你系 match 到佢，或者系性格上高或者咩，我觉得喺呢个沟通度吓。 我听过有啲朋友讲咧，有特就算系一啲喺强国入边啲商界嘅朋友咧，都同我讲话，强国啲官员咧好难打交道，或者好多秘技啊，即系好多要避要就忌讳嘅地方咁嘅样啦。咁其实系咪咁嘅样嘅咧？ 忌讳咁梗有嘅，咁你唔会同佢讲六四噶嘛，大佬系咪啊？你唔会同佢讲，即系好地利一坐低嘅时候，咁你闹唔闹毛泽东咧？即系自己攞嚟搞嘅，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即系我变咗，我觉得有啲嘢，即系我自己有个 value， 我唔会迎合你嗰、那个，但系问题我唔会特登挑出嚟搞咯，系咪？ 都唔好烂面上去嚟讲。 咁其实咧，唔单单系政界嘅。或者喺一般我接觸啦，咁我接觸嘅一啲商圈裏面咧，都唔會話好似咁樣，除非真係好熟。 除非你真係起碼接觸到十次八次， 我覺得冇必要，冇 必要 嚇。 不過咧，近依一兩年咧，或者勾開少少啊，咁啊，都多人問嘅。咁啊，我唔知政界多唔多啦，但係商圈裏邊咧都好多，譬如可能見得太多啦，喺香港又掟磚頭啊，或者又佔領運動啊，嗰段時間好多人都會問。咁啊，但係即係我自己嘅作風咧，你問開我都會講。咁我亦都唔會，我都好避重就輕嘅，都唔會話講係自己支持邊邊啊，或者只不過講好多，譬如啲香港人嘅睇法啦，或者點樣。但係如果政界咧，我諗可能連依啲都可能你要盡量小心。 其實大家都知道，未必會講呢度。老實實講，翻工做唔夠咩？咁你其他嘅時間你食飯揾啲嘢嚟講，你貪得意咩？冇啊，唔會㗎。 不過唔知啊，好多如果喺商圈咧，好多人問，一知道你係香港。讲嚟咧就系第一件事就系、啊占中啊，会唔会系咪好混乱啊？啊，而家香港啊，唔敢去啊，点样好多。跟住我通常都会作为一个，其实应该呢个阿岳少应该揾我噶，我都系一个香港嘅旅游大使嚟噶，不停去宣扬就诶冇嘢嘅，香港其实大家香港人都好和谐嘅，你普通话系进步紧嘅。虽然可能同阿 Bird 讲，会唔会讲完都听唔明，但系起码系比以前系进步紧。进 步咗， 当时占中嘅话题好 heat 啫。而家冇 hit 啦， 而家都多，今年过年嗰阵先嚟一单啊嘛，咁啊，但系呢段时间又少咗嘅，呢段时间又少咗。 其实你好多，即系其实大家倾翻你好多，又变翻系生意上高，因为好多文化，好多嘢讲，未必系一定系咁样样。 系，不如问个实战题嗱，我哋咧，就算喺香港做生意啦，好多营业执照啊啲嘢要攞噶嘛。譬如我去到温州，我点样攞到好多好多，我哋直头搞唔清楚，我要攞乜嘢牌照，我要点样攞到啲牌照，究竟系咪有通过一啲正常途径，定系有啲台底嘅关系咁样？咁呢啲系点样嘅咧？ 嗱，因为我自己有啲即系，如果系嗱，我讲翻电梯咧，好多安全资质喺里边， 系 即系你其实你一定要系用翻当地人， 系 一定系用翻当地人。我唔会自己去做，即系全唔会自己去做。反而你香港人咧，你保持一个抽离啲嘅，抽离啲嘅姿态，佢觉得你系一个喺后边。即系当然系咁样啦，你前面跑腿，你咪当地人跑咯，系嘛？你大家利是，你揾个你攞住个地址，你起码唔使揾咩百度地图啊，系咪啊？佢自己开车都识去，你一定揾当地嘅，即系你一定你响当地嘅时候，你揾点样去做一个你自己嘅网络咯？ 点样揾到个当地嘅一个靠得住咧？知几多嗰啲唔知咩人出嚟招摇撞骗？ 但系千祈唔好自己盲摸摸走一笪地方。即系当然我哋都有见到有啲人中意啦，但系我觉得系慢慢地磨合啦。嗱，我如果系我而家我揾翻有个十几年、廿几年前嘅朋友咧，佢而家响拉萨嗰度有间咖啡铺噶，咖啡店啊，佢好开心噶，我见到佢一 post 都好开心噶，上 Facebook 嘅照上 Facebook。 香港人嚟嘅， 系香港人嚟噶。 哇，海拔三千几四千， 系啊， 升咗啦，升到。 其实唔系咁难嘅，原来 香港人出名适应力强嘅。 咁但系即系当然佢 encounter 点样我唔知，但我 encounter 点样我觉得我其实我都会利用好多唔同嘅资源去做啦。 你嗰阵时咧有冇你啲客仔系咪政府嗰啲机构都有份揾你做噶？ 我哋即系我之前 电梯咁样，理论上个公安局可能都要电梯噶嘛。 我唔系咁呢啲系你要揾佢噶啦，呢啲系。 O、okay, 即系你有冇试过同啲政府机构咧，好多唔同嘅局啦，有几多单位我唔系好知嘅，即系嗰啲单位咧，佢哋会唔会话我自己嘅一啲朋友亲身经历嘅有好多生意做咗，可能有啲单位咧帮衬咗一百几十万咁样，话收佢哋钱好难噶，点样可以做到咧？ 政府其实而家政府系你两样嘢啦。政府我觉得而家政府最大件事咧，就你先谂佢点样俾钱先。 系咯。 即系当一百几万，其实呢个算细嘅，政府嗰度少少钱去用呢啲。但系咧，因为政府有一样嘢，佢其实佢最直接俾你嘅系一个财政支付嚟噶嘛。佢政府收到咩钱嚟俾你啊嘛。其实而家我同我啲朋友讲咧，除咗深圳同埋上海之外，千祈唔好预政府俾到钱。一定冇錢，除咗深圳同咗，因為你其實你深圳同上海係嗰啲財政支付足夠係俾 project 錢啦， okay. 其他都唔夠。其他嘅時候咧，你真係你諗定叔叔，你一定要預佢俾唔到錢。 俾唔到嘅，即係唔好揾政府做客仔。 唔係，即係你政府唔係我哋一般香港人。如果一般香港人，你去開鋪做咩嘅時候，你好少機會接觸到。點解我會接觸到？因為我哋而家我會做一啲嘅，例如我喺温州，我投資到我哋做做电梯嗰度咧，咁於是乎咧，喺嗰度嘅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个政府，即系你系有好多你要 点攞地啦，你点攞地，你点起厂啦，你点样去做消防，你点样报消防啦，点样起，点样去政府批我嚟我个试验塔嗰度，我要起60米，嗰度系由机场嗰度，你点样去即系令政府批系呢样嘢？咁你都要经历呢样嘢，咁你当然你都要揾啱嘅人去帮你去做一啲咁样嘢。咁当中咧就即系你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咧，可能你系一啲。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啦，你去到呢度嘅时候呢，你系点样样系建立你嗰个人物关系、嗯、其实透过呢个人物关系伸展出去咋嘛、嗯啊、你唔可能系一次过我自己諗掂白返我点解冇可能㗎、嗯、你好多嘢。 基本上呢阿波讲得好啱嘅，人物关系主要系牵涉到嘅，比如包括阿波所讲呢，政府系收唔收到钱呢都系好重要嘅、啊。即系你呢个人，你呢个人物关系会系其中一个，譬如我又未去到咁极端啊，未必系淨系北上广深啊，就系先譬如假设可能重庆成都你做一单生意呢，可能同政府做呢又未必收唔到钱。但呢个收唔收到钱呢，喺、嗯、国内嚟讲呢，国内嘅销售人员嘅考核呢唔係考核你做几卖到几多货出去，係考核你收到几多钱返嚟、嗯。你卖几多钱出去冇意思、嗯、收唔到钱返嚟嘅。咁呢、嗯、个收唔收钱呢，国内呢如果因为我而家就好少直接做回款呢个工作嘅、嗯。如果做回款呢，基本上取决于两嘢。第一就係谈阿 Bert 所讲人物。你呢个人物关系同佢哋可能飲酒啊、嗯、唱歌啊，或者有时可能对面唔飲酒，你点样去令到佢同你有一个好 close 嘅关系。咁、嗯、即係如果佢有一个好 close 关系呢，可能啱啱有个拨款到。十个人排紧队，佢得100蚊拨款嚟，佢争你可能系争你50蚊，佢你点样令到佢有一个咁嘅想法，一个 priority 俾咗50蚊啊，不如先啦，反正争紧你都唔好意思，呢个系其中之一。第二嘅就好现实噶啦，你俾钱佢咯。你可能喂帮帮手啊，真係公司唔够钱啊，俾咗50蚊咯，我分返5蚊俾你啦。即係呢个系潜规则咯，潜规则咯，有咁嘅情况出现。 咁、嗯、不如又同阿 Bert 倾下，阿 Bert 呢我哋都知道呢、嗯、阿 Bert 喺温州呢都过咗好多年㗎，係咪咁就嗱、我哋香港人啦，一听到温州嘅印象呢，咁就系、是、嗱、我啦，我唔知其他人点諗啦，炒贵咗好多香港嘅楼。 是啊，唔正正香港㗎啦。 是全国㗎啦、啊、其实是全国㗎啦、啊。即或者好多甚至其他地方。 我杜拜韩国都系俾温州炒贵咗。 温州炒楼团喎。 其实温州人系咪真系有钱到咁，又或者佢嗰度嗰树个地方系咪真系哇好多靓车啊靓嘢啊咁样嘅。 遍地黄金。 其实唔系，即系你好得意呢，佢俾温州导赏团㗎嘛。其实温州地方唔细，但系佢因为山多，佢70%系山、嗯、水多15%系水。咁、嗯、所以佢陆地比较少㗎。好多内地呢，你可能一家人呢你耕田系够一家人食饱㗎。但系佢呢系佢分到嘅地呢，如果你耕地呢系根本上唔够。所以变咗温州人好早系出去做生意，咁所以咧即系变咗咧，长去中国其他地方厂啊咁样咧，或者去出外国咧，系佢哋好有呢个先动啊！即系我有个 partner， 佢个阿爸咧，系除咗温州话之外，普通话都唔识讲啊！但系佢真系试过咧，系真系拉住一车货咧，自己开住一车货咧，出去几个月之后咧，就攞翻钱翻嚟。即系我喺国外边点生存咧，系冇办法知道，亦都冇办法了解。 Okay. 系佢哋系有好多系有呢个勇气。我哋即系坦白讲，我觉得香港人系。唔会咁唔敢咁样做， 几有生意人嘅冒险精神。 系啊，佢几有，即系佢啲系咁好咩嘅。咁所以其实同埋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咧，就好多时咧，我哋会好想做啲好大嘅 project 啦。啊，即系哇，大佬，我点样去做一啲嘅即系 global business 啊嘛？但系佢反而咧，佢好多系佢做点样可以去做好细、嗯。我喺温州识个几个人做得好细。我响温州又好得意啊！佢市政府。前面个广场咧有个地库有个会所嘅，咁即系个政府广场嘅地库有个会所嘅，咁我去食饭啊嘛，咁我识到个人咧，哇佢做嗰啲嘢咧系好细嘅，就系、是、我哋而家啲打火机啲火石，咁而家你两街卖嘅喺大陆卖啲火机系1蚊个啫嘛，咁咧咁你成本系3毫子一个，咁火石系咪使唔使？我即系一路谂使唔使3个仙啊系嘛，但系咧跟住佢原来我谂起之后，哇点解咁有钱？原来佢全球个 business 全球火石嘅生意佢占93%。 即系瞓紧觉都收紧钱， 做个量， 系、嗯、做个量好犀利。其实好多我见到好多好嘅人都做到好细嘅眼镜，有一间系专门做眼镜嗰螺丝，专门供应眼镜嘅螺丝吓、嗯啊。所以嚟紧你全世界好多眼镜 OEM 啊，你唔同 brand 嗰啲咧，你好多你听我80%几喺温州做嘅，温州人系好多咧，佢做一样嘢，我点样将你成功压到最低，点、样一万上下游咁攞咗你，跟住你其实佢占咗成个 business 噶。温州眼镜、火机。这个皮包好多是即皮具，好多温州做的了、即他变成 OEM 他做了很厉害的这样东西、 咦，听说跟香港人有点像、都是一班商业奇才来的、 香港人其实六七十年代很多这些这样的人 都是潮州多、是不是都是成哥那班那辈 的、其实那时候是我觉得你的困难的地方穷山恶水，即是你其实那时 候是个环境逼出来的 、其实你那时候六七十年代你又变多很多难民来，你又变了你是逼出来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敢说香港安逸了，你变成大家没有这种习惯，但是你、其实你很多是嗰、那个所谓嗰个能力系逼出嚟噶啦吓， 咁以前做生意就明啦，点解佢哋而家又有咁多钱去炒楼嘅咧？ 其实都唔系，即系你唔好，即系你其实你好多地方都有钱，但系温州人点解得意咧？佢系其实好，我觉得温州人佢好集中，好集中啊！即系我真系知道咧，系泰顺之后个有佢温州下边个县咧，佢真系有人咧系我去到。边度佢叫呢个 project 好好啊！呢栋楼好正，佢打电话翻嚟集资，成村人咁样一齐夹出去买啦。咁、跟住其实喂，后期嘅时候咧，你亦都未必系咁样样，因为咧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因为温州炒楼团呢个系已经系变咗个 concept，所以咧就变咗咧，我见过咧系有山东嘅一啲房地产嘅公司咧，佢系过嚟系俾钱俾啲女人啊，我俾钱你，我请你去旅行，我请你去旅行，咁跟住 然之后 系啦，唔系睇你 project， 直头咧嚟每个人去旅行咧系俾几多钱佢嘅，咁跟住于是乎咧，佢就先跟住 OK 组咗团啦，跟住咧佢就翻到去佢原本地方就哦温州炒楼团嚟参观啦，咁于是乎咧等你班旅行团其实你去买嘢去玩嘅啫，完全冇谂过买楼，但系佢有呢个 rumor 之后咧，当地人咧，哇喺温州炒楼条嚟之前咧，我买咗先咯，咁啊，即系变咗系佢系变咗一个 brand 嚟咁样啊吓， 呢啲好似啲炒股嗰啲风声咁样， 系啊，即系我话俾你知，阿李生会买呢啲股票，你叫我买先啦， 跟住其实李生 唔系买，其实唔关事，佢同我谂我买一样， 但系调翻转咧，我就好得意喎，温州佢嗰个市面咧，嗱，温州人咁有钱啦，或者咁有生意头脑。佢市面又唔系话真系好靓嘅，其实 老百姓有钱，政府冇钱，应该有啲、我以前有啲温州朋友都系咁样讲。 其实因为好多嘢，你有好多地方嚟，好多地方你系靠政府嘅资源嚟做嘢，但温州好多人自己出去做生意啊嘛， 系 出去做生意，所以自己温州人好多好有钱。其实温州人我觉得头脑好犀利嘅，即系佢，我觉得我嘅觉得佢哋呢个我都学紧， 我都想跟一跟啊，有啲似咧问啲股票专家攞个号码咁样咯，我想问系而家温州人咧，佢哋而家睇好边个地方嘅楼市啊？ 诶、哇！呢、這个我唔系即系， 杜拜 唔系，其实我而家发觉佢哋反而咧，佢哋好多咧，我识嗰班啦、啊、吓，好多系自己系真系集中跟喺翻佢自己嗰、那个做翻个本业。 系 啊， 皮啊， 做乜嘢？即系嗱，我啱啱我其实我上个礼拜有一个第二代啦，第二代咧系眼镜嘅， 系 佢跟住亦即系佢亦都揾翻我，佢话咦，我想点样？我想点样 develop？ 佢真系谂紧点样 IPO 吓、啊？我点样发展？我咩线？我点样样？即系我嚟我一带一路，我可以点样样铺我 business？ 哦， 佢哋咁谂下 嚟香港上市先咯，介绍佢哋。 唔系，我都叫佢千祈唔好，我叫佢千祈唔好。唔、 哦、 系、 okay ， 即系你有几样嘢？第一样嘢，你製造業冇呢個，即係你唔係一個 favorite 嘅一個行業嚟㗎嘛，你個爆炸性唔大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話反而呢佢自己佢都知道，如果可以急炒，咁你嚟裝修都可以做到炒到單入邊啦，百億公司啦，係嘛？咁、啊、但係問題嘅時候咧，佢亦都了解，喂、哎，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好多咧，就即係唔好話神話化啦。其實好多，我覺得成個社會都係一樣嘅啫、每一個都有一個成個進化嘅過程啦。 係、 咦，其实等倾落咧，我知因为之前节目之前咧，同阿 Bert 倾过啦，都阿 Bert 又对呢个一带一路都有比较同我哋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因为我哋成日可能阿六八九，我哋阿梁特首讲得最多啦，好特首六八九讲得最多就一带一路，可能当中我哋会有啲少少嘅排斥或者反感啊。但阿 Bert 咧，等我哋即系节目开 show 之前咧，开麦之前亦都讲过一啲阿 Bert 自己嘅睇法对于一带一路。其实我等听咧都几 agree 或者阿 Bert 可唔可以同佢分享下你睇？ 我自己睇法咧，因为我好少喺 Facebook 嗰度写文嘅，但系早排咧，我觉得阿万必咧，阿万必咧，佢一次 speech 就闹翻即系一带一路嗰、那个嗰、那个诶进修基金，佢话一带一路啲国家都从来都唔系呢个，从来都唔系呢个热门嘅留学地点。咁我觉得即系我反而我当其时谂冇错，佢话点解你特首唔去？点解你特首唔去？点解你咩唔去？咁我又谂翻，好似头先我嗰个阿东，即系嗰个眼镜嗰、那个眼镜，佢发展 market。喂，我梗系想我个眼镜铺喺纽约第五街，系咪啊？纽约第五街开个铺头啦，系咪啊？但系喂，唔得、啊，你嗰度你真系死梗嘅啫，系咪、嗯？但系问题，如果我老豆系巴菲特嘅时候，我去嗰度开我会赚、啊，一样啫嘛。咁于是乎咧，你有冇嗰个十？因为我点解我要去 Princeton 嗰度读书咧？因为你可能系你隔篱同房，又将来系一个 senator。系咪？咁你用到我哋互相利用关系，但系如果我阿爸咁样住公屋长大咁，去到嗰边嘅时候咧，可能我靠佢多啲嘅，即系冇一个互动关系。但系咧，我就觉得香港我其实点解咧？我去咗大陆之后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就系香港叫国际化城市，但系香港一啲都唔国际化。嗱、嗯，喺大学嘅时候咧，我唔知我可能毕业好耐啦。嗱，德文、法文，会系副修。系嘛？日文嗰阵时好似未系啊嘛。咁、你意大利文已经唔系阿拉伯话系从来都冇香港读到嘅。 哇，好少听、啊。 应该可能冇课程添、 啊。阿拉伯话从来都读唔到嘅、啊。但系你例如你西班牙话都冇噶。但系你西班牙我冇阿拉伯话，西班牙话你喺美洲北美洲系一个主要系非英文以外一个非常主要嘅语言嚟喎。系嘛？但系你西班牙香港系冇嘅噃，系嘛？咁跟住然之后阿拉伯话你16亿回教徒。你是完全冇嘅噃，系嘛？咁点解系冇咧？咁我见到台湾好多人都，我知有啲语言读，但香港系冇呢个国际化。咁我觉得咧就系响呢度嘅时候，我唔系话。即系你千祈唔好谂住你去乌兹别克嗰度开铺头，千祈唔好谂，你真系俾人劏咗，即系真系我意思系 literally 真系俾人劏开18嚿，你都未翻到嚟系嘛？我真系话你好多其实有好多呢个发展机会，因为你好似你当我当自己买股票嘅啫，你买可口可乐，我估你一定唔会跌。 系、 但系你唔会，你已经唔会有嗰种升几倍，或者升一倍，冇话升几倍，升50%，你冇可能啦，已经系、但系点我哋炒股票系世界股咧？ 系 咪？我哋香港有好多嘢我哋冇注意嘅、哦。我啱啱其实我啱啱我哋我喺国内开会嘅时候咧，咁佢我哋提及到，我同有个同事佢话要非洲，非洲有咩好啊？你都唔好睇非洲有咩好，你非洲有好大发展机会。你谂下先，其实我哋香港即系我哋，如果我问你，突然间话卢旺达，你谂起咩咧？OK， 1994年种族大屠杀，但系你而家卢旺达系非洲嘅新加坡，80%嘅能源系再生能源嚟嘅，佢2009年已经开始已经取替咗塑胶袋，而家有80%嘅人咧用紧智能手机，佢嘅手机支付系去到70%-80%，你基本上你已经系唔需要带现金出街噶啦， 系嘛？ 咁你睇我哋香港咧， 仲唔得，仲未做到， 仲争好远，咁系咪代表香港比卢旺达发展慢咧？即系你有好多嘢咧，就即系我觉得眼光放阔啲，我觉得咧就系即系我唔系。话咩？我觉得香港人咧，真系放阔啲。你有好多地方，其实好一样啫嘛。我哋如果我哋系一样嘅，我好记得就系2000年嘅时候，2001年嘅时候翻大陆嘅时候，我哋啲落后地方嚟噶。你点会想翻大陆做嘢嘅啫？点会想翻大陆做嘢？但系其实嗰一个，我觉得老实讲，我而家翻转头讲，我都错过嗰一波。如果我系2004年或者2003年，我系去大陆做嘢，instead 我去马来西亚，可能去翻温州嘅时候，我而家系好爽。 好神， 而家都好神噶啦， 你已经早咗一步嘅。 唔系唔系，咁你咁即系，但系我哋睇翻嘅时候咧，就即系唔好话用一个，我觉得开放啲眼光，唔好话指呢度系唔好， 当投资咯，可能即系咁样。 唔系唔好先有一个价值观，我哋先去了解啦，先去了解啦。即系我自己，我头先讲嘅，我觉得每一笪地方，好多地方，因为你好多都系人才嚟，好多人，你不如去听 Insel 去讲，我觉得。 我觉得客观的角度呢去讲一个 project 出来话喂如果有兴趣投资人去那里呢 ,ok 的。不过如果有一个政府官员啦、啊、有一个、一路好像一个政府的政策这样一路尤其是一个特首的错、一个高级特区 不停 sell 你。 在度不断在一带路真的很反感。我觉得他有少少曲线去打击这样东西的。一、689先是这个、一带一路的、对家。他就不想大家去投资、嗯、他出来讲他就知道大家一定会对这样很 negative 的。 不是其实我一带一路呢我可能有少少 interest,、conflict interest, interest conflicts,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gap, 我一会我 show 个 video 给你看。其实一带一路响过穆斯林的旅游清真食品是一个全世界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market、特别是清真食品因为现在我们讲的食品健康是是但是清真食品是比食一般健康是更加高即是它要求更加严格的、 okay. 啊、而清真认即是清真食品是供应59个伊斯兰国家、 嗯 唔系，我放出嚟嘅，你唔好讲。唔系，咁你于是乎咧，而家咧讲紧嘅时候，即系大陆咧好多你见到清真认证其实假嘅、 嗯， 假嘅。咁因为你清真认证嘅 清真认证佢有个 logo， logo 你咪亦都有啲人帮你 logo。我试过搵过，你试上网搵清真认证咧、嗯，有好多同一间公司咧系提供清真认证同埋犹太教嘅正式嘅认证噶。 嗯， 系嘛、 嗯？ 即系呢个系你一谂都觉得 ridiculous 噶，但系佢冇紧要，佢卖俾你啫。是吗、 嗯、 你有机认证20万一个、 嗯 啊、ISO 9000钱解决到 的问题啦。 全部即是你买回来的就。咁、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呢、嗯、重复回我香港一个经验呢就、嗯如果是大陆啱啱有好多生产线移上去的时候呢、嗯、那时呢就有好多例如去美国 啊,、嗯、啊你都有好严格的要求的嘛。是吗咁你玩具的时候例如我对玩具比较了解就我在玩具我如果一五个货柜运到美国、嗯、美国突然间驳咗你喎如果你啲唔合格喎、嗯、唔合格喎咁於是你咪成唔好话即係成弹都费事运返嚟啦成个货柜费咗你运费嘅时间全部都嘥 晒 所以香港嗰时係先设立咗一个 Hawkers 嘅制度嘅、 嗯、 就叫做即係国际实验室验证即係你喺香港验证咗就等同于喺美国、嗯、等同于喺英国等同于喺欧洲验证、嗯、即係 check 过㗎。咁、嗯、所以嘅时候呢变咗造成咗香港有一个嗰、那个 招牌喺度啦咁样。 其实香港呢样嘢继续有㗎。其实香港呢样继续有㗎。係呀我深刻一定继续有。即係其实我而家我同伊斯兰国家一啲人嘅 community 或者系同国呢个香港人认可呢一个嘢系仍然系一个金漆招牌嚟㗎、啊。所以我觉得例如好似嚟清真认证香港系一个好Right、 所以我哋一定要守住我哋嘅規則，我哋就 是啊、 我哋嘅清真認證係正正常常嘅清真認證，就唔係、啊、就唔係唔知點樣俾錢就解決 嘅。即係我覺得香港係好緊要呢一樣嘢嘅，香港已經係例如創意啊、兩民三語冇曬㗎啦，即係香港優先咧冇曬㗎。但係法規呢樣嘢，我覺得香港一定要揸到好緊嚇，即係呢嚴格一定要揸到好緊。 所以好認同頭先阿 MJ 所講，希望啦我哋可以守得住，因為前兩日又出現呢個。咩哮喘猪啊呢啲我哋不嬲嗰个。 唔哮喘猪系验到出嚟㗎、啊、只不过个 process 中间管得唔咩。 少少出错啫。 係啊 香港暂时都仲 OK 嘅、 啊。即係最紧要整个制度整个法制头先 入去。其实一样啦即係你其实外国人呢你系会信香港人㗎。即係香港人系有个 role, 即係就算你唔好啦 ,OK,、嗯、上海反而本都唔系 favorite, 因为你上海你系好国际化、嗯、北京好国际化、嗯。但系反而呢嚟我觉得你喺公司里边，例如你喺即系贵阳，你去过啦。你喺贵州里边，你公司里边有一个香港人，佢做呢个咩位，你 系 俾人嘅信心，即系唔系一个假招牌。 系、 即系你香港人嗰个严谨，或者有个专业，呢、這个仍系我哋金漆招牌嚟嘅。 嗯，听完即刻好有信心啊！我都觉得香港人系应该都要少少唔好妄自菲薄。 系啊， 依然系有我哋好强大嘅地方嘅、 啊。 喂，讲得好严肃啊！我哋而家呢个话题咧、 啊， 剩翻个节目剩翻两分钟到啦。喂，不如介绍少少，继续我哋嘅温州导赏团。如果我哋香港人。 人呢，因为小弟真係未去过嘅、如果去温州係咪一个適合游客去嘅地方？ 我自己觉得温州冇嘢好 玩， 冇 嘢好玩食嘢 温、州唔識煮嘢食嘅，温 州海鮮咯。 你以為咧？我啱啱去温，因為我好中意食海鮮嘅、我好中意食海鮮嘅。 温州嗰個絲音好食嘅，我記得食。 係你真係真係真係。 温州人，温州人有咩好食？有咩好食？ 我覺得温州唯一好啊，李山東。黎蒜冻呢样嘢系几特别， 系咪即系类似福建嗰、那个嗰、那个咩咩咩咩 海优人？ 系啊， 系啊， 即系咩嚟？听众 唔系你当系一啲，你当系一啲，你当系好似一 啫喱， 啫喱 里面系夹咗优人， 系系一啲 生存嘅， 死咗噶啦，煮熟咗噶啦。 O K， 仲有冇咩特色食物？ 我老实讲，我去即系我去温州之前，我觉得系海鲜系，因为我最中意食海鲜，但我去到非常之失望，都系留翻香港食海鲜啦。 唔系宁波都可以嘅， 即系你话如果温州市咧系冇嘢好玩嘅，但系你佢附近咩雁荡山啊，嗰啲系有啲系佢有啲地方系几靓 景色。 佢除咗有钱人之外，仲有咩特产咧？温州特产 女人啩，我老婆都系，我老婆都温州人啊。 好，我哋 定系唔 错啊。OK， 我哋下一次嘅节目咧，可唔可以讲温州嘅女仔，或者讲其他州嘅女仔？ 可以。 好啦，今日咧再次多谢我哋嘅温州专家，系啦，介绍咗好多温州嘅知识俾我哋。咁我哋都由阿 Bert 嘅身上咧，都听咗好多温州人嘅冒险精神啦，去听下个世界系点样噶啦。咁喺观众希望观众都喺呢个我哋节目中咧有啲得着啊。咁今个礼拜节目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再探讨下强国嘅新闻啊。 好。